第149集。我心烦气躁，想听听电台降降火，但刚打开车载收音机又关上了。车窗外人影幢幢，每个都像心怀歹意。我讨厌自己如此疑神疑鬼，显得特别没出息。我其实担心的是唐一川。我哥的意思我听得懂，他太了解这里面的门道与龌龊。这件案子唐一川太一根筋，他若打算跟胡石银还有他背后的那些人较真到底，只怕鱼死网不破，但他一人大有性命之忧。还没踏入家门口，唐一川就来了电话。手机接通，电话那头竟是他手底下一位助理检察员。对方气息不畅，声音发抖，跟我说唐处出了交通事故，现在人在医院里。又出交通事故，车不刚修好吗？我眼前一黑，大脑瞬间宕机。 傅林，傅林。 那头连着喊了我好几声，我才回过魂来。 哪家医院？ 我抖着声音问出地址，然后不管不顾地飞驰而去。万幸这场车祸不算严重，就发生在二分院的周边路段上。一辆运菜的小卡车突然爆胎，横冲直撞地杀上了人行道。唐一川临危救人，自己被失控的车辆带倒了。我赶去医院，还没踏进急诊室，便被一个小个子男人拦了下来。对方当我是唐一川亲哥，冲我一口一声大哥，连连道歉，说爆胎后车辆瞬间失控，自己真不是故意的。 谁派你来的？ 听闻是肇事司机，我怒从心起，二话不说就揪起他的领子，将他重重撞在墙上。 只是个意外。 唐一川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。医生这时候也跑来安慰家属情绪，表示唐一川身上有些擦伤，不严重，就是眉骨缝了四针，烙不烙疤还得看恢复情况。我松了手，那小个子男人吓得脸色煞白，勉强喘过一口活气儿，冲我又鞠躬又摆手，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，是东门那边的市场让他送菜的。我这会儿才完全冷静下来，胡石银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可能直接在检察院附近动手，而这个撞人的小个子肇事之后没逃没跑，全程陪同在医院里。看他衣着简朴，面相人善，这事故还真就是个意外。一同受伤的还有唐一川手下两个小检察员，都是唐一川送来医院的。一通检查完成以后，我把我的车留在了医院停车场，轻车熟路地开启他的奥迪，载他回家。唐一川在副驾驶上和睦养神，制服扔在后座上，检查栏上一片血迹，混合成一种大将式的颜色，触目惊心。我专程开车一言不发，车座上有些血迹，可能是唐一川的，也可能是他手下那两位小检察员的。车厢里有股医用酒精的味道，连同这斑斑点点的血迹都在提醒着我方才那场事故是多么的危险。我皱下一层冷汗，额头掌心后背无一不变的湿漉黏腻。唐一川越细致的备战，我就越觉得不安。从事刑辩律师这些年，我也无数次刀头舔蜜，涉险而过，但从来没哪个案子让我感到如此恐惧。在等红灯的档口，我把我哥的辩护材料递给了唐一川。我眯着眼睛窥探唐一川的反应，这小子借车里的灯光翻了翻，一双凌厉上扬的眉毛骤然一紧，问我： 这是傅云宪的手笔。 唐一川见我不回答，自己说下去： 我盯了傅云宪10年，对他的辩护风格一清二楚。 这么说也很有道理，我决定不再狡辩，大方承认 是他给的，对你办案应该有用。 嗯。唐一川看来极不愿意承认，手指捻着纸页半晌，才冷着脸点点头。 谢了。我心里稍稍宽慰，唐一川没有勃然动怒，显然是在胡月的案子面前，所有的前尘旧恨都能暂且搁置。我一边开车一边回想，他摒弃前嫌接受我哥的辩护材料，不惜跟检察长翻脸，也要把案子留在二分院。他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替英年早逝的洪瑞报仇吗？我曾想方设法地找来一张洪瑞的照片，想探听一点他的事迹。照片中的洪月相貌也算周正，眉眼之间富有朝气，但与常年环伺我哥身边的那些美人差太远了，似乎也是个平平无奇的人。我强忍着不外露那点情绪，对唐一川说， 我哥让我提醒你，福兮祸所伏，也别高兴得太早。 唐一川明知故问， 什么意思？ 什么意思？我突然火起，对他吼道，灰没有火热，酱没有盐咸，胳膊肘拧不过大腿，今天这个事故是意外，难保明天你不会真的遭人报复。 胡月案既然涉案人员那么多，该收手时就收手吧， 你寸步不让，这是非逼着胡石银拿你开刀啊。 唐一川淡淡地说，送辩交易不是我的风格， 跟检察长拍桌子也不是你的风格。 我控制不住自己满腔的不满，语气已经有点挑衅了。唐处长多年来一心升官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冲撞领导，是真的为求公义不顾仕途吗？ 唐一川还拿那套冠冕堂皇的官腔敷衍我，说违法必究是检察官的使命，就算不是胡石银的侄孙子犯案，他也一样不会退让。 放屁吧你！ 我彻底暴怒， 这世上不是只有你唐一川一个清正不阿的检察官，我就不信这案子离开二分院就办不下去了。你赌上你的前途，甚至要搭上你的命，到底是不是为公益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 唐一川冷静的出奇问我， 那你想怎样？ 我被他问得一愣，继而大脑搭的一响，像是锁舌从锁眼里弹开的声音。这些日子所有被我小心关在里面的负面情绪终于倾泻而出。我说， 没想怎么样，你的死活与我傅玉之何干？ 说完我就笑了，我真为自己的出息感到自豪。唐一川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回答，眸光一暗，神色略显凄怆。然而不过一时三刻，他轻轻喘了口气，又恢复成惯常的冷漠样子。他说， 也好，省得连累你，你给我下车。 我心凉透底，把车随意一停，解了安全带就下车。我来到唐一川那边车厢，拉开车门就把他往外拉。唐一川显然始料未及，就这么生生被我拽了出来，撒气一般的摔在地上。我扭头就走，拉开车门上了车，车外的唐一川突然喊我的名字。我停车不动，等着对方开枪示弱，没想到他却说， 这是我的车。